也不愿等到想念太久才相见，一次又一次轻轻吻着你的脸，紧握住今天，不管是否会永远。爱恋，谁也无法改变，就算已经走到伤心边缘，看着我双眼宁愿心碎，不要说再见，泪水 男人的天堂，女人们暂时被绑点，难得偶尔释放单身的从前。当啤酒一杯一杯又一杯，白马王子的身材不复当年，那些曾潇洒过的昨天，如今成过往云烟。情人的脸，多希望不要被我碰见，他牵着小孩大步便便。干了吧，麦坎托，今夜不醉不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干了吧，反正回到了家，我保证一定会挨骂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孙悦演唱的《香水》，梁静茹带出的《无解》，花儿乐队带出的《尘埃》。 那种香味会让你想睡，在夜里摸索着梦的感觉，无法消散的泪，欢喜和伤悲，让人如何将心情再翻过一眼？什么香水会让你在梦里埋怨那颜色的漆黑，难以承受的罪，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才会有体会，浓郁的滋味迷惑多少寂寞的心扉。你是否也曾醉过而痴迷不悔，为心爱的人擦上香水，只为感情掉泪，所以掉眼泪，所以不要再问我爱究竟是怎样的香味。 幸福美满，隔夜成两难。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。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微

让你的每个吻都能够像我的心飞奔、哦、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个人有缘分，谁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真。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，不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